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十二集。我祖宗。林思然微微抬头，就看到他那有些凶的同桌眯了眯好看的眸子，似乎还吹了声口哨。声音漫不经心的，单手插着兜，侧了侧身，挺随意的看着围过来的机车少年们。这人怎么还笑起来了？关于校霸的传说太多，林思然光是一想，腿脚都在发软。他抓着秦冉的手腕，骨节凸起，指尖发白。不远处， 徐少，魏子航这些人欺负我们学校的人，都欺负到你面前了。 乔生也急，他咬着烟，摸了一把板寸头发，挑着眉眼看徐瑶光。徐瑶光抬了抬眉梢，他外表透着温和，那双敛着的眸却是冷厉。 你管什么闲？ 目光落到前方的人群，人群乌烟瘴气的，正中间的方向侧对着他的女生懒懒散散地站着。他挺高挺瘦的，没看这边。夕阳余光交错下，他那张脸又艳又妖，神情冷傲，还挂着十分明显的绯，掩盖不住的锋芒毕露，傻的人心间发颤。徐瑶光的声音顿了顿，难怪乔生拖着他也要拐到这里来，这相貌确实也是少见的很。 徐少，你还能不能行了？ 徐瑶光没有回答，乔生焦躁，他头发又短又硬，透着犟。 魏子航那家伙下车了，你不喜欢新同学就算了，学习委员是你两年同窗，也见死不救吗？ 徐瑶光似乎有些沉默，乔生也没多想，纯当是徐瑶光默许了。他往前走了一步，大声道： 学习委员，你带新同学过来这边，给魏子航让个道。 乔生的语气挺忧虑的。林思然也听到了乔生的声音，他低垂着眼，嘴抿得紧，身体绷着，宽大的校服衬得他极娇极小。紧紧攥着秦冉的手，抬脚朝乔生那行人的方向走。魏子航凶名显赫，当年刚转学过来时，地方混黑的头子就被他开瓢了。都以为他完了，可最后也是不了了之，他校霸的名声由此传开。在一中的传说里，他无恶不作，背景很大，连黑道的人都不敢惹他，这种人哪是他们普通学生能够惹得起的。连林思然这好学生都听说过这凶名。眼下乔生一喊，他拉着秦冉就要拽着他走，却没想秦冉就跟脚底生根了一般，拽不走。乔生拿着烟，看见这情况急眼了，一摸自己的寸头。 操，这新校花怎么回事？还想打架？魏子航可不是那么好惹的，还徐少，你说一句啊。 这新校花脾气倒是傲啊，野得很，当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。魏子航这行人在云城高校名声不好，高校的学生对他都是又惧又畏的，他向来无法无天，没有人能约束他。林锦轩毕业后，对方也就稍微忌惮一点徐瑶光。两帮人马不对盘，主要交集还是当年一中新生欢迎会，秦宇挺出名的，魏子航那一行人混进来，最后嘲讽秦宇小提琴不好听，徐瑶光当即就跟魏子航杠上了。那时候秦宇的小提琴是八级，这还不好听，所有人都认为他找茬。而徐瑶光那是高一刚转学过来，而魏子航呢，最后也没有招惹徐瑶光。自那件事后，乔生这行人就知道魏子航有一点忌惮徐瑶光。眼下秦冉这犟的，乔生都恨不得替他溜。他低骂一声： 这么好，不要命了吗？ 林思然见那校霸下了机车，脸色愈发的白， 他颤抖着声音。 欣然，我们得先快走，我等下再跟你解释。 他依旧拉着秦冉，手心都是冷汗，抖得不行。普通学生看到传言中连黑社会都不怕的校霸，这个反应倒也正常。秦冉拍拍林思然的肩，脸上的表情没有变，一手散漫地插在兜里，斜斜地睨着他们，还是那副大佬做派，既野又狂。只是林思然没有被安慰到，他腿软，有些走不动路，眼前发黑。为首的少年朝他们走来，那少年一双凤眸轮廓清晰，风神清绝，洁白的指尖燃烧着烟雾，整个人有一种说不出的邪气。见魏子航竟然要亲自动手，乔生的脚步动了动，不远处的那一行人也想，这新学生是完了。徐瑶光看着前方，又青又黑的眼眸微变，刚要说什么，就听秦闪开口了。 魏子航，你让人把我同桌送回去，他走不动路。 场面挺安静的。魏子航瞥了眼林思然，当即笑开了，挺随和的，一点也没有校霸那种王霸之气，立马转头挑了个看起来有点好学生样的少年送林思然。随即又凑过来，他看着秦冉笑，眸底的惊喜是认真的。 不是，冉姐，你怎么来云城也不说一声啊？ 秦冉拨了拨校服， 临时决定的。 徐校长那封信都给他一年了，魏子航还是不满。他长得好，五官分明。 那你来了也不找我？ 我昨天才到。 秦冉跟林思然说了一声，见林思然愣愣的没反应，他又侧过身踹了魏子航一脚，挑着眉梢， 让你这些小弟赶紧滚，吓得我同桌了。 滚滚滚滚滚！ 魏子航就让他那群小弟赶紧滚。林思然显然没在状态，秦冉准备自己去买书。中午被秦冉打的少年没滚，一头五颜六色的头皮耷拉着要跪了。 老大，他是 魏子航穿着运动衫，碾灭了烟的动作也不显粗鲁，冷冷横过来的一眼都是浪荡。听到问话，他稍稍侧眸，勾着唇角，笑得邪里邪气的说， 我祖宗。 说完也不等这些人反应， 冉姐，你去哪儿？ 买书。 秦冉言简意赅的回答。 我陪你去。 声音渐行渐远，还处在原地的林思然没有反应过来。身边他以前怕到不行的校霸的小弟小心翼翼又讨好地说道。 姐，您要回学校吗？还是要去吃饭？ 林思然脑袋有些空，总觉得自己在做梦。不远处乔生那行人也沉默了，就连徐瑶光也一时间反应不过来。秦冉这边就淡定多了，他刚拿好几本书，手机就震了几下。他随意地拿出来一看，是一个隐藏的电话号码。 有个新任务，指明要你，接不接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